嚟越好，人民力量好唔好？人民力量好上加好。嚟，人民力量咧，其实今日揾我上嚟撑场咧，我就等咗好耐噶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我观察咗人民力量好耐，我觉得佢哋嘅成员同一般嗰啲唔系人民，同泛民嗰啲咁嘅团体有好大分别，就系人民力量嘅成员好年青，系咪？人民力量嗰啲成员好靓仔，系咪？人民力量嗰啲成员好靓女，系咪？啊！出动到靓女打小人，都真系百年以来开埠都未见过啦，系嘛？真系我惊条嗰啲阿婆都惊冇得捞啊！即系袁利明帮你咁样，佢收开50元张，袁利明50000元张，你都要俾佢打啦，系嘛？嗱。就有阿萬必，萬必咧就以前咧就做電台，先收埋自己，但係而家為咗民主或者人民力量，萬必都要慢慢咁樣必出嚟係咪？嗱，而家就興咩咧？而家就興啲咩慢食啊、慢活啊！嗱，而家我哋人民力量就要靠萬必，唔緊要。慢得嚟都要必啊！有小心就得萬年船啊嘛！嗱，其實今日咧，人民力量咧就好晏先 call 我，佢話咧：你快啲過嚟撐場啊！點解咁晏先 call 我？我今日 family day， 佢話唔係啊，本來有個更有份量嘅嘉賓咧就約咗話嚟嘅，但嚟唔到啊！佢喺北京啱啱上機嘅時候俾人扣留咗啊！原來佢寫啊艾薇薇嚟啊！啊艾薇薇咧。个名唔好啊，嚟未啊？未，嚟未啊？未，都话未咯，唉，又未嚟，咪艾薇薇咯，次次都未嚟嘅。嗱，今日我听新闻，艾薇薇咧喺北京机场咧，话好似嚟香港开会，就嚟唔到。佢表面系开会，实际系嚟呢度撑场，因为要有一个够份量嘅人嘛。咁我而家缩缩地水，啊，我艾薇薇急伤，我就嚟呢度撑场。咁啊，嗱，我覺得咧，今日咧，我哋人民力量咧要遍地開花，開咩花？開咩花？茉莉花，冇錯。啊，唔係字花，唔係流花，係茉莉花。不過咧就好可惜，呢個茉莉花咧就去到呢、這、一個利比亞咧。就茉莉花就冇得花，就夭折咗少少。但系喺中國咧，就唔知系咪參考咗呢一個日本對付輻射嗰種方法，即系日本咧就對付輻射咧，就唔俾佢擴散啊嘛。就有三部曲，第一部曲咧就咩咧？灌水，跟住咧就冷卻，然之後咧就乜嘢咧？就用啲石屎水泥咧，就密封，跟住就方圆3里寸草不生。咁而家咧，阿內地咧，阿爺就學咗呢招。首先，哇！啲茉莉花開，再放水咧就維穩啊嘛，係嘛？邊度冇錢放水，俾多咗好嘢你哋，嗰6000元都係放水之一嚟嘅。咁跟住咧，放完水咧就倒石屎啦。倒啲石屎落去，即係冷卻咗去倒石屎。啲石屎咧，即係起樓啦，係嘛？喂，起翻啲居屋咧，起翻啲先租後買啦，起翻啲樓，咁啊，有啲灌啲石屎落去咧，就崩住。咁呢個茉莉花就陰功啦。哇！即係方圓咧3里咧就寸草不生。但係唔緊要，喺嗰度唔係未生，我哋就春風吹又生，因為有人民力量，係咪可以有啲再生？生唔生？好。人民力量遍地开花，咁我觉得人民力量咧，今日咧最近话呢好多人咧喺度全部都系举晒黄色嘅支支啲，好似茉莉花咁样。我觉得即系好似孙中山话斋，革命咧就要3大条件，第一条条件就系钱，第二条件系钱，第三条件都系钱。咁既然你哋咧咁支持茉莉花，相信你都唔怕没钱花。如果你哋够18岁嘅，俾啲掌声自己先。 98歲嘅就攞6000蚊出嚟，我哋不是6000蚊，我哋10蚊人民力量，壮大个人民力量，好唔好？啊，呢度讲，呢度当系噶啦吓。好，我揸个麦，即系有6000蚊呢个麦咧，变咗金麦嘛。下次咧就金麦聚会，全部都系金色遍地开花啦。咁我哋壮大力量，要支持人民力量，记得将个6000蚊不用花，交给人民力量，遍地开花。好，再嗌多次，人民力量好唔好？人民力量劲唔劲？我说得对不对？好，马兵。